首都喀布尔寻求与阿富汗政府谈判和平移交权力，命令所有战斗人员避免在喀布尔使用暴力，即时禁止所有人员以开枪方式庆祝。发言人又说，武装人员目前已经是包围整个喀布尔，容许机场继续运作。在喀布尔的外国人可以选择离开，或者在几日之后向即将成立的塔利班政权登记。塔利班又指，医院服务和紧急物资供应不会受到影响。美联社报道，塔利班的谈判代表正是前往总统官邸寻求谈判和平移交权力。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咧，原来时间过得好快。边时？阿乔，你哋好。咁大家都依然系着紧 T 恤短裤，阿乔啫。咁因为天气实在热啦，热唔热啊？你哋觉得呢个时间咧，即系香港或者甚至全球嗰个气温咧，好似同往年咧，我哋细个嗰阵好唔同啊。二千零个再重聚咧，就喺晚上开始，咁所以好啲嘅。有一啲凉快嘅感觉，就希望一个礼拜啊，日头工作咁攰咁热，喺星期日嘅晚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靓歌，等大家一个舒服嘅晚上咧，就进入另外一个星期啊，又要搏杀啦。好，咁我哋今日嘅有钢琴有 keyboard 就阿乔同埋 Vince 啦。咁我哋今日咧个嘉宾就是你，边个你咧就系心机旁边嘅你咯，系因为。咁耐以来咧，大家都会 啊，这个季节应该听啲咩歌咧，都有好多点唱啊，好多提供啊等等。多谢你哋咧，经过呢啲网上嘅社交平台啦，同我哋联络啦。我哋有二千靓歌再重聚嘅 Facebook 噶。如果大家想同我哋倾下偈，讲啲意见，又或者系提议啲歌名，我哋都可以提到嘅。随时咧上我哋嘅二千靓歌嘅 Facebook 就得。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今日我同阿边时，边时你准备好，因为今日你要唱好多歌啊。好嘛，咁因为今日我哋咧就特登咧咁多个礼拜，差唔多有十个礼拜咧，都有请嘉宾。而今日咧，嘉宾就是你，就我同阿边时咧就会将今日嘅主题歌曲送俾你。所谓主题歌曲咧，唔系一首啊，头先唱咗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秋天。吓咁热嘅天气。点解会系秋天啊？你睇下通胜啊，你睇下旧历嘅日历啊，前嗰排已经立咗秋噶啦，即系话我哋嘅历法已经进入咗秋天。我哋抢先将嘅秋意带俾你，呢个歌叫做《这个秋天》，罗文、关正杰都曾经唱过。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酸，离别了，送我单风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未满的秋天只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红叶翩翩，似你的脸，我纵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了，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难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叶声夜深酸，离别了，送你单风一片，我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这个秋天当然不太冷，有只歌叫这个秋天不太冷。当然是直情是热添啦，现在香港的气温就跟中国的历法已经开始越来越远添，越来越疏离添。差不多呢，你说立秋啊，分分钟去到中秋。去年的阿乔，你记不记得去年中秋热定凉定冻的？去年中秋节食蛋， 我记得近呢几年啲中秋都未凉过， 凉都唔好凉，唔好话冻啊，凉都唔凉下嘅。咁所以咧，即系而家你可以褪整下整下咧，褪一季啊，即系咧话秋天嚟啦，已经立咗秋啦，跟住到中秋咧，原来都系夏天嘅气温。咁所以全球暖化咧，我谂点都有啲影响嘅。不过唔紧要，我哋嘅心情咧已经可以享受秋意的凉快的感觉。刚才的歌叫这个秋天，平时你都唱过啦，唱啊张惠文那只。 有啊，梧桐树下。 梧桐树下又是这一只，这只日本歌改编的，中文歌有两个版本啦。咁而这个这个秋天的版本呢，关正杰同埋阿鲍慧珊啊，然后个女仔合唱过。咁另外呢就罗文又再次重唱，因为好听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这个秋天》，所以我们今天的二千岭歌再重聚呢，就真的秋意非常浓。什么叫秋意呢？我们用歌曲去感受，因为秋天呢有些人就很爽，好像我这样，哇正啊，我每年都会等这个秋季的来临，因为呢秋天怎么都有大约两个礼拜到，可能更长，就蓝天白云很爽的十零度，哇干爽到呢就真的好像去了外国咁，即是冇晒嗰啲，不过冇咁早嘅，通常可能已经差唔多去到十月啊十一月啊先至出现。咁所以我哋提早呢将呢种感觉呢经过呢啲歌曲呢去感受。咁但係呢，如果你係多愁善感嘅艺术家音乐人，或者係鍾意睇言情小说嘅呢一类就你咁啦，咁可能呢就好多啲歌呢都係凭歌寄意，怀念啊，思念啊，睇到秋色啦，就会有另外一种文艺嘅感觉反应都未定。边时，你同秋天有咩关系啊？ 我觉得咧，虽然秋天唔知几时嚟啦，但系总有一个信念，佢一定会嚟就得噶啦。 咁系 有一个同秋天有一个约会啦。 哦，好啊，约定噶嘛，约定咗唔会甩，即系迟到等好过冇到。咦，本来有只歌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啫。 应该秋天好似 约好啲啊， 差唔多时间嘅都系。但呢一首就是汤宝如的， 我知道，系啦，系啊，汤宝如的《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约定啦。 难道这个季节总？是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点温和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会。想你最后变成烟，爱情来都不留，明天仿如昙花一现，爱情离去秋来仍眷恋，不可停留的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是偶然， 节总有一寸心愿，还未定下日后约会的秋天。难道这个世界只有事亦不倦？那些得不到的爱情未改变。这个秋天的约会永远都美丽前面，我要为你保留每天，怎么开始了最后变成热恋。爱情来到昙花一现，爱情离去秋来仍眷恋。不可停留的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然。爱情来到不留明天，仿如昙花一现，爱情离去秋来仍眷恋。不可停留的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 我秋天有个约会，啊，你喺个 diary 度 mark 住佢啦，天使就快嚟噶啦，吓，可能过多起码两个月都好啊。点即系香港有度好啦，就系，有春夏秋冬，即系就算系迟啊，或者系即系缩短啊，吓，延长啊，都一定会嘅。咁但系而家嘅冬季似乎就短咗啦，就比夏季咧就占领咗一啲时间，所以。你其實好簡單嘅啫，唔使數嘅。你喺屋企嗰啲好厚嘅呢啲嗰啲，譬如棉衲啊、皮褸啊，甚至有啲朋友有皮大衣啊，有冇著過啊？舊年可能有兩一日都可能著到。 其實我試過一年咧，係好堅持喺新年嘅時候咧著一件棉衲嘅，但係嗰次真係熱到死咗。 你行出街俾人笑啊，可能 係好想應節啊嘛，因為好多年都未試過著啦。 咦，女仔呢棉衲特别靓嘅，因为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嗰种记忆咧就系我哋系着蓝色嗰啲啦。我哋都着棉衲噶，我细个都好，即系过年都着棉衲嘅，因为真系好冻嘅。我成日记得咧，我哋过年嘅时候咧，大约系三度至到六七度之间嘅，多数都系好惊你阿乔，你冇试过呢啲啊？我成日都试过冬天翻学， 甚少啊！ 真系得，我好记得嘅系真系，喂，今日我阿妈仲喺度提我，今日得三度咋咁样喎？ 三度， 最惨就系我小学嗰间学校嗰个校服咧， 短裤 嚟嘅，灰色嗰啲咧，灰色短裤，灰色叫做灰色长袜，但系咧突出嚟嗰 part 咧系变咗灰色嘅，冻到。但系唔得啦，同埋咧，以前嗰啲物料咧，系真系冇而家咁靓噶嘛。而家即系以前系咪着好？你记唔记得冬天系着好多件衫嘅？ 好厚嘅，好大旧嘅。 因为你着咗好多件衫喺里边啊嘛，着极都唔够暖嘅，好似因为啲物料嘅问题。而家去滑雪都好啦，上高山都好啦，一件羽绒， 同埋薄薄地一件胆咁样 啦。系啦，个胆里边啊薄薄到无论吓，连嗰啲我哋叫做嗰啲防冷嗰啲叫做龟佬衫都唔使着嘅，一着热死你啊！ 一阵保暖，一阵防风。 系啦，咁啊得噶啦。咁啊，所以今次唔同往日啦，唔紧要。我哋咧就将呢啲情怀咧，经过歌曲咧揾翻嚟先。嗱，我有一首。我细个中意谭文歌咁，所以我有机会灌唱片咧，我就提议同监制提议好多。哎呀，我哋有机会录中文碟啦，第一次，我就将我学嘅好多英文歌咧就提供， 咁我同我嘅监制 William 咧就一齐商量啊，呢只几好，将佢改中文都好。咁我第一张中文唱片就好有幸咧，就揾咗两位大师，一人一半啊。譬如十几只，一人有六只，一个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啦，一个就系卢国沾啊。咁啊，两位都系大师。呢只咧就啱晒秋天嘅，因为咧讲再见啊，有啲唏嘘啊，唔舍得噶，一定系发生喺秋天，所以啱晒今日嘅感觉。歌名叫做《人在秋风里》，原本咧就系讲再见，同 Jimmy 讲再见嘅 Goodbye，Jimmy Goodbye。呢一首叫做《人在秋风里》。夜高枯冷一天。晚风吹过秋千，秋风可能是忆千篇，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千秋的一个万倍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即使多飘渺亦有所盼，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等他多一秒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再荡秋千，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残残风的冷是忆千篇，远方飞过小燕。 Some call, wheels are clicking the way down the track, counting the days till he's coming back. When I'm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成立接近19年的民间人权阵线宣布解散，民阵发声明说，上个星期五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议决由即日起解散，又表示近一年来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秘书处已经无法维持运作，大约160万元资产会指示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团体。警方说，任何组织和成员干犯的罪行不会因为解散或者辞职而抹去，警方会继续追究有没有人违反香港国安法。民阵自2003年起每年都申办七一游行，主题因应社会当时的不同诉求。警方在今年四月说，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交代资料，而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亦都陆续退出民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反外国制裁是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事权，香港有宪制责任落实。他又预计反外国制裁法日后在香港实施时，可能会有人借此炒作，试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抹黑香港的营商环境，甚至造成市场波动来浑水摸鱼。必须提高警觉，有所准备，并且加倍注意管理风险。陈茂波以为港护航为题发表网志，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为的是要让政策工具箱入面有更多样化的反制手段，可以以相称力度来作出抗衡和应对，可视之为被动式的防御部署，确保有足够的还击力量，让横蛮的对手面对现实，回复理性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这个是以战制战，以战止战的策略。菲律宾卫生部表示，当地发现首宗感染 Lambda 新冠变种病毒的个案，指这名35岁确诊女子是无症状感染者，经过10日隔离之后已经康复，当局正是进行病例溯源和流行病学调查，提醒民众严格遵守公共卫生标准。世卫将去年12月最先在秘鲁发现的一种新冠变种病毒命名为 Lambda， 并且是将它列为其中一种需要留意的新冠变种病毒。有实验室研究发现 Lambda 变种病毒具有更高传染性和更强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菲律宾的疫情近日有加速蔓延迹象，连续多日新增超过10000宗确诊，星期日再多14749人感染，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多270名患者不治，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4万宗，死亡病例30340宗。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故事发生在80年代一个犹太家庭。13岁的儿子将要参与一场非常重要，代表已经成为大人的成人礼。而故事又怎会这么简单呢？爸爸突然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些新的发现，而和妈妈分开，还有了新的男朋友。而这位男朋友又这么啱患上当时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医极都医不好。究竟这一套名为《恋恋成人礼》的音乐剧想带出什么讯息呢？ 好得意嘅，喺大人世界里边咧，各个大人都因为这个爸爸转咗即系个性取向而好纠结啦，好困扰啦。但系咧，唯独呢一个小朋友咧，好似比大人更加明白嘅，即系都打开到佢嘅心，同嗰个爸爸嘅男朋友好朋友啦，亦都尝试去明白究竟爸爸发生紧啲咩事啦。咁样即系最后大家面对紧一个好大嘅困难。 唔该晒，风车草剧团艺术总监邵美君，今次仲担任联合填词同演员，你最推介剧中边一幕呢？ 最尾啊，就系嗰个男仔去面对佢自己嘅成人礼咧，嗰幕成人礼，我哋成班朋友特登为咗呢个朋友而去到医院喺佢面前度开呢一个成人礼。我自己每一次排到去呢一幕咧，都要忍住喊先得咯。如果唔係咧，就唱唔到歌。咁我自己覺得係好感動，同埋即係好 warm 嘅係。 戀戀成人禮即日起至8月29日，葵青劇院演藝廳。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Deep in the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Follow. 季跟住就系秋季 ，Autumn will follow。我哋今日嘅特别嘅特辑咧，啊小特辑咧就系我哋发明嘅，因为咧啊啲文台话俾我哋听，喂、哎、已经立咗秋噶啦，秋天应该准备就绪，不过仲未出现啊吓，即系好似等紧一个人啊，等咗好耐，仲未嚟嘅，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吓，帮紧你，帮紧你。我哋期待嘅秋天咧，今日开始用歌曲去期待。我系 Albert， 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乔。当然啦，有 Vince 就除咗弹琴，佢都可以自弹自唱一啲好靓嘅歌曲。当然要关于秋天，你拣呢首咧就叫做《秋蝉》啊。 嗯，哇， 真系即系缠住你嗰个蝉咧， 谂起都开心。 系啦，咁喺出电影嚟嘅，你知唔知啊？好耐之前咧，一出电影咧，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呢啲应该张艾嘉你就识啦，听过啦， 听过 啊。而家就除咗演员就做导演啊等等。咁另外以前一位美人咧，台湾嘅明星叫做胡因梦啊，又系其中一个演员啦啊。咁当然啦，佢哋两个主演嘅一出电影主题曲咧，唱歌嘅系凤飞飞，有听过呢个名啦吓。凤飞飞咧。好中意戴帽嘅，所以佢有个花名咧叫做帽子歌后。 嗯， 咁但系佢又为人好 low key 嘅，甚至当佢离世嘅时候咧，佢都叫家人一路保持住嗰个秘密，差唔多好耐之后咧，先至宣布话佢已经离世啦。咁怀念嘅凤飞飞，怀念嘅季节，怀念嘅电影《秋蝉》。咁短嘅， 系咪因为电影主题曲嘅关系咧？ 系不过以前好轻短嘅，即系嗰个年代咧，七十年代嗰啲国语歌啦，十只有七只都系咁短。咁而短嘅原因咧，可能都系容易消化嘛，容易流行噶嘛。咁尤其是咧，我冇 check 清楚《秋蝉》呢只歌边个作 的，有刘家昌 啱晒啦，多数点解咧？因为咧，啱啱想讲咧，刘家昌咧就。 是当时的乐坛教父，他即是差不多等于我们香港的顾家辉，很多歌都是他作的。他作歌之余就除了自己唱就会给他很多徒弟，很多都是他徒弟来的，你知不知道？譬如 尤雅，我知道 尤雅一定啦，恩妮都是的，你刚才唱的凤飞飞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凤飞飞都是他的，都是 他的徒弟来的。邓丽君都跟他学过唱歌的，即以前即是他未来香港之前，所以即影响力很大，而且他作了很多歌给他的徒弟，电影啊等等。咁刘家昌嘅特色咧，就系嗰啲歌好容易上口啦，啊，咁同埋短咧，只歌短唔紧要，啲词都好短嘅。跟住我又拣，不如直情拣一只刘家昌嘅作品，作曲系佢，作词都系佢喎。咁佢词咧得四行嘅啫，咁但系唔系一定坏事嚟嘅。我只歌咧，唔系一定要好多歌词或者长短，最重要咧就系好听。歌名当然同秋天有关，刘家昌嘅作品叫做《秋思翩翩》。 山脚风又红，秋去留残梦，我心付诸于流水，恰似落叶人飘零，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别他去寻芳踪。风又红，秋去留残梦，我心付诸于流水，恰似落叶染飘零，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别他雪深芳踪，转眼之间红，秋去留残梦，心付诸于流水，恰似落叶染飘零，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别雪寻芳踪。 另外一首叫做《秋思翩翩》咧，系罗家昌嘅其中一首出名嘅歌啦。咁啊，除咗佢唱咧，后来好多佢嘅徒弟都唱啦，甚至再后来啊，费玉清啊等等都会翻唱呢啲，真系四句歌词。重复又重复，但是很有味道，所以可以流传到现在。秋思翩翩，如果要衬返这些我们中国中港台的中式歌呢，我们香港都有的，有些小调曲式的，你会想起哪位？ 张德兰姐姐啦， 系啦系啦，咁诶，即系女歌手就张德兰啦。如果你话男嘅就可能郑少秋啦，或者系德哥啦，陈浩德啦，咁佢哋都好中意唱呢啲即系广东小调曲式嘅歌，非常有佢哋自己嘅味道。好，就揾阿德兰唱过嘅呢只《秋夜》，希望今晚好似秋夜般清爽舒畅。 秋夜月影闪闪星光灿，夜静静似被一片飞花，夜来伤心远悲声，天 呢啲咧都系我哋一路成长嘅情怀嚟。我冇 check 过呢只歌咧，究竟系边一个原唱？ 其实咧，我就上网揾过咧，咁你知道德哥有唱过呢一只广东话啦， 经常唱嘅， 就叫做《断肠花》，好似佢叫做。咁原装就 系 《断肠红》啦，国语。 系啊。 咁但系咧，好似麗莎姐姐又有唱 哦，咁佢可能係真係先唱嘅。 係啊，但係同阿德蘭姐姐嘅歌詞有幾句唔同嘅。 哦 ，OK， 唔出奇。咁就應該叫，如果講先後咧，就麗莎一定係做啦。啊，佢係前輩嚟噶嘛。因為麗莎最出名，佢又唔係香港人嚟噶嘛。咁佢唱呢啲粵語咧，就係即係喺星馬嗰邊帶過嚟。咁佢嗰只嘅。嗰只叫做咩？相思泪咧，哇！啲真系红透全香港嘅当年吓，咁所以呢只秋夜咧就真系系我哋香港嘅特色情怀嘅小调曲式嘅歌。 抽嘢将时间带到而家咧，我哋继续一路抽落去，唔系打乒乓波，而系咧呢个秋天嘅感觉咧，真系好多靓歌。大家会忘记一位朋友啊？如果你睇包青天，你一定冇得忘记佢嘅，一定出现嘅啊！包青天侧边咧就保护包青天几廿年，次次都系佢做 最靓仔嘅展超。 系啊，最靓仔嘅展超啊！而家佢都我哋都会见到。以前我系球队嘅队员啊，而家咧都喺大陆嗰度发展。 有啊，有间佢都有间中做下嗰啲直播啊。 有噶有噶，系好 active 嘅，喺即系社交平台都会见到佢。佢咧就系何家劲啦，何家劲咧佢有一只歌咧叫《秋风》。个枫咧就系枫叶嘅枫，咁呢只歌咧好奇怪，因为我以为系啊呢啲即系本地嘅创作或者好中式嘅歌，咁但系其实咧系日本歌嚟嘅，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呢只歌。我记得咧嗰个日本嘅作者就叫川下孝藏，好出名嘅嗰只。 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暮秋霜似枫叶红，眉关秀如浓。未经霜雪枫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扇班风我心认同，白了春风重。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暮秋霜似枫叶红，眉关秀如浓。未经霜雪枫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扇单风我心认同，白了春风重。 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

在本土更加即是美国本土呢，这个地方叫做 West Virginia， 刚才他在歌曲里面都有唱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呢，他就讲那里的风景，他的故乡就在那里。那回去故乡要经过很多乡村的小路。其实这个歌已经成为了那个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州的州歌，即系攞即系政府攞咗佢嚟做即系代表吓，几好咁啊！因为好大帮助嘅，因为佢有佢咁 hit 嘅歌咧，佢就同呢个州嘅旅游业嘅宣传咧非常之有用，因为佢话哇喺真系天堂一样咁靓噶嘛，佢话佢个名叫做 John Denver， 我咧就叫做 Albert Al。我会唱晒呢啲吓喺秋天嘅时候郊游嘅歌啦。阿 Vinci， 咁秋天咧就即系郊游好时候嚟嘅，尤其是咧即系香港嘅秋天咧都唔系话太凉太冻，所以喺晚秋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即系话就嚟冬天咧，嗰啲头先我讲嗰啲蓝天白云啊，即系十零度爽爽地啊，哇，最适合去郊外咧，去行山啦，去会友啦等等，点只晚秋听下咧。 晚秋的时候呢，多数都是那些失恋歌呢会能一流行。刚才什么话心伤透啊，我经常听到很多这些歌词的。咁讲真呢，以前的兴起的情歌呢，十只有九只都是失恋歌来的。 同埋秋天都是很多失恋歌，或者有啲 真係啦，因为你见到啲枯叶啦，咁你夏天你见到啲绿叶，你呢个人精神好多㗎嘛，係咪差好远嘅。即係成个景象呢都係咁，又有少少寒寒地，啲秋风啦，北风开始吹啦，係好似会好冻。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嗰个感觉。 係啦係啦，即係绝对空虚嗰停嗰停。咁所以但係我嘅少年时代呢，或者开始灌唱片嘅青年时代呢，当然亦都有呢啲歌，但系我比较少，即系比较其他歌手啦。咁头先你唱嗰只晚秋咧，我有同样一只歌系先啲嘅，都系叫晚秋，不过就冇头先你嗰只咁流行嘅。咁啊，你头先唱嗰只就好多人都识嘅，吓好流行。咁呢只晚秋咧唔流行唔紧要，但系我好中意呢种情怀啊。咁就系郑国江老师写俾我，咁啊系我嘅唱片嘅原唱歌啦。咁啊讲咩咧？再讲翻后生啲。再讲翻细个啲，就系、是、中学嘅时候咧，去旅行，有时候去宿营。而家个学生有冇嘅咧？有冇宿营嘅咧？以你所阿乔，以你所知，而家嘅中学生会唔会学校会安排到去宿营啊？咁啊，即系嗰挺咧，即系乌溪沙都好啊。甚至 近呢两年就唔会有啦，因为 梗系冇啦，冇啦，冇啦。 之前都应该有嘅，即系小学毕业嗰啲。 都唔錯喎，如果小學能夠可以即係過夜出去， 係啊， 唔錯㗎， 應該有嘅。 咁但係咧，我哋以前就好少嘅，唔係講宿營，係講秋季旅行啫。 通常十月嘅，我記得 係啦，一定嘅，每年嘅秋季大旅行咧，呢個係咧係每個學生期待已久嘅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㗎。係 啊，同埋可以著便服啊嗰日。 梗系啦， 所以我好开心 嘅去旅行啦。但系有啲咧就都照着校服嘅，咁啊会人哋会笑佢嘅，仲又仲着，梗系吓可以着便服啦。咁啊去边度咧？好远噶，去新界。即系如果好细个就去沙田啦，再大个少少啦，可能会去再远少少咯，即系上水啊啲咁样，唔知边度。 试过去东平洲添。 哇，咁啊远喎，呢度要搭 船。 而且以前咧，我哋去東平洲係完全唔會有大型嘅船嘅。 塔門都去過， 係全部搭街渡，係搭街渡去嘅。啊，以前好簡陋嘅，一個禮拜得嗰兩三班船嘅啫。以前咁 ，anyway， 我哋講翻呢只晚秋，因為晚秋就係講同隔離班有幾班同我一齊去噶嘛，秋季旅行。咁啊，梗係趁住機會啦嚇，攞埋個吉他去。你知道想点噶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喺野火嗰阵咧，大家 barbecue 咧就攞出嚟啦，威威噶啦嘛吓，只歌就咁讲噶啦。好，我哋回复翻青少年时代学校嘅时候，秋季旅行嘅重要日子。听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野火暖暖照着我，似夕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拍着手。身边的野火似笑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只替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带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美酒。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倒暖流。 听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慢奏。温馨的野火暖暖照着我，似夕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拍着手。身边的野火似笑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此地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大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未走。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 哇，难得啊！即系咁多年后唱翻啲咁当年嗰啲咁纯情嘅情景咧，就真系好少有。而家都可以去宵夜食嘅，而家都可以去露营嘅、宿营嘅，不过就冇以前嗰种即系偷望隔篱班女仔嗰啲情怀啦。即系好似台湾嗰出戏啦，叫做咩话？ 那些年， 那些年啦，系都系嗰啲啦。Exactly 就系咁，佢嗰啲戏里边做嗰啲咧，我哋全部都好熟悉，做过晒。以前细个就系咁啊，咁又如果系好呢个系去旅行咧，比较细噶啦，即系初中啊嗰阵就会成晚瞓唔着啊嗰啲啦啊。你哋有试过嘅系咪啊？即系你哋个年代有冇试过旅行噶？旅行做啲咩？准备啲咩？会唔会紧张噶？ 旅行不会紧张噶，通常就系惊唔知醒嘅啫。通常系特别早瞓，我反而。 哦，我哋啱调转噶啦，系惊唔知醒，因为要好早起身啊嘛，即系六点可能要起身，要翻学校集合。但系咧就成晚瞓唔着嘅。 系啊。 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咁因为之前已经好紧张嘅，约晒啲同学咧就去买啲回锅肉啊、午餐肉啊。仲有啲咩食品呢？一定有回锅肉同午餐肉噶啦，即系罐头，买啲面包啦，买啲加顿面包啦，就再带啲咩咧？ 我通常会整卤水鸡翼。 哇，系咁高级噶，你自己腌啊？ 因为系我哋嗰阵时嘅年代咧，学校旅行已经系自己整啲嘢食，然后一大盒，然后就即系可能去到现场就 换 派俾人咁样咯。 系啦，大家系啦，我几好玩噶啦，其实应该嘅，大个，但我哋好细个，以前冇可能识整嘢嘅。 唔系我妈整嘅。 哦，咁我哋多数都系买亲都系呢几样噶啦，咁啊有啲可能茄汁豆啊， 菠萝肠仔啊， 菠萝肠仔啊，你哋兴菠萝肠仔啦已经， 我哋 肠仔我哋都有，不过又唔识。有菠萝，净咁食肠。总之开心啊！不过就全部都系夹面包噶啦，即系个面包就系主食嚟嘅。 三文治啦。 自己即系其实都唔系咩三文治嘅，蛋又冇得煮噶嘛，去到咁咪整啲豆落去啊，整啲总之咩午餐肉啊咁样咯，即系咁。但系好快就食完咧，就跟住去玩啊嘛，走嚟走去咁。头先你嗰又都系叫做晚秋。连做两只晚秋之后咧，我哋继续嘅今日嘅少少嘅秋天嘅约会，秋天嘅特辑。既然晚秋，咪即系深秋咯，差唔多啦。我哋香港嘅深秋系咪应该十一月、12月嗰停？如果而家嘅大人咧，哇，正啦，深秋会食大闸蟹咯喂！但系呢啲当年嘅情怀，而家真系好少复见。当年最劲的深秋歌曲梗是这首了，韩国人作曲。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老，怎会

水。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看眼泪。若问及过去困望，只盼像雨露下徐徐未凝聚，茫茫风中苍漠里，事过境迁心牵心已倦已亦断，放眼透彻慨叹却如何。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民阵解散对香港是好事。他说，民阵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反中乱港的组织，每年举办游行都是反对与国家有关的事。包括2003年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後來亦都反對高鐵一地兩檢。葉劉淑儀又認為，若果民陣成員在去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有進行相關違法活動，同樣可以被檢控。民建聯就批評民陣長期以來組織和煽動多項反中亂港的活動，更加在反修例期間無視警方反對，多次強行舉辦非法集會，在本港多區釀成嚴重暴力事件。警方拘捕兩名女子和一名14歲少年，涉嫌偽造疫苗接種記錄、醫生證明書和檢測報告等，每份文件售價大約600元，並且已經向外出售，作求職用途。警方說前日在九龍灣一間曬相店拘捕三人，他們由14歲至48歲，分別報稱學生、清潔工和曬相店負責人。行動之中檢獲11張假針紙、3張聲稱因健康理由不適宜接種疫苗的醫生紙，以及21份懷疑偽造核酸檢測報告。店鋪電腦存有45套虛假針紙，有部分正在列印。警方之後將被捕的越南裔女子帶返寓所調查，再搜出偽造疫苗記錄和假身份證。塔利班武裝分子已經攻佔阿富汗所有主要城市，目前正是包圍首都喀布爾，控制所有進入喀布爾的道路。傳媒報道，塔利班代表到總統府與總統加尼談判。阿富汗傳媒引述內政部高層表示，加尼已經離開阿富汗前往塔吉克。總統辦公室向路透社表示，基於安全理由不能夠透露加尼的去向。塔利班官員表示正是核實加尼的去向。在卡塔爾多哈的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說，無意武力攻入喀布爾，尋求與阿富汗政府談判，在未來幾日和平移交權力，呼籲加尼和其他領袖配合。據報，阿富汗政府談判代表將會前往卡塔爾和塔利班會面，與會亦都包括美國官員。菲律賓衛生部表示，當地發現首宗感染 Lambda 新冠變種病毒的個案，指呢名35歲確診女子是無症狀感染者，經過10日隔離之後已經康復，當局正是進行病例溯源和流行病學調查，提醒民眾嚴格遵守公共衛生標準。世衛將去年12月最先在秘魯發現的一種新冠變種病毒命名為 Lambda， 並且將它列為其中一種需要留意的新冠變種病毒。有實驗室的研究發現， Lambda 變種病毒具有更高傳染性和更強抵禦中和抗體的能力。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最高氣溫 日间系炎热，气温系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香港地质公园在2011年获接纳成为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成员，今年就是十周年了。渔护署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就等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高级地质公园主任陈宇南同大家介绍下。 咁今年咧就係香港地質公園嘅十週年啦，咁我哋都會舉辦咧一連串嘅慶祝活動，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啲活動。嚟緊九月份咧，我哋就會有喺商場嘅展覽啦，介紹地質公園嘅特色，咁同埋咧有啲互動嘅遊戲，即係例如有一啲嘅遊戲咧，你影咗一幅相之後咧，係可以做手機裏邊嘅 sticker。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公眾講座。九月十二號咧，我哋就請咗廖迪生教授咧，就介紹地質公園嘅社區啦。九月廿六號呢一場咧都好特別嘅，就請咗咧吉澳啦、鴨洲啦，仲有係荔枝窩嘅村長咧，介紹佢哋嘅村嘅特色嘅古仔咯。而喺十月十號咧，我哋就請咗咧 Kelvin Yuan 啦，好出名嘅風景攝影師啦，咁就會介紹下佢喺地質公園咧即係攝影嘅心得嘅。11月開始咧，我哋咧即係歡迎大家去地質公園參觀啦。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啲活動咧係喺個地質公園嗰度搞嘅。11月20號開始有吉澳啦、鴨洲啦、萬宜水庫東壩啦、滘西村啦、馬士洲啦，同埋荔枝窩，咁就連續六個星期嘅，會有一啲工作坊啦、村民嘅示範啦，等大家可以深入啲認識咧嗰個地方嘅特色啦，亦都會有一啲導賞團咧真係帶大家去參觀嗰個地方嘅。 慶祝活動可以上 geopark.gov.hk 睇下。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等，差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下，心却在诅咒，夜里又想到以后不再逗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等。Love is a rush of whirlwind, the sun to the summer rose. Always a blowing on a distant child. 多谢 Vince， 啱晒今日我哋嘅情怀。我哋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当然我哋嘅特辑叫做秋天。秋天嚟咗啦咩？嚟咗噶啦，你睇下月历就知噶啦，已经立咗秋啦，都有好几天嘅。咁一个眨眼咧就到中秋啦，因为你而家扭开电视咧，你会睇到啲月饼广告。咁其实呢啲咧就系、是、系即系。春光水清春光暖嘅，即系你水鸭先知嘅，咁啊月饼先知嘅，秋天就嚟啦。因为到中秋咧，好快噶啦。咁啊秋天嘅意境咧，就头先呢只歌叫做《微凉》啊。阿 Vince， 嗯， 《微凉》系边个原唱噶？ 林忆莲嘅。 冇错啦，系。咁咧就好舒服嘅一只歌嚟嘅。希望喺未来嘅日子唔好咁热，少少凉凉地。微凉就好了。秋天树上的叶开始变色，有些变黄，有些是红叶，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情意托雨丝飘忽到此，斜落我心寂寞时，和你爱到此方会知，月短偶牵着爱意，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爱意，当天你别离，挽留十数字，似告知春天又再会时。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红叶作信纸，讲你知。人未变心未曾移，何以你远走亦将爱思，才是我生命

Friday Willing， 秋天正在等你，等我哋啊嘛，系等我哋迎接个秋天。虽然而家咧成日天气仲系好热，不过我哋个心已经随住呢啲歌曲嗰种情怀咧，已经入咗秋天嘅景色。咁啊，当然啦，因为我哋香港系东南亚，亦都系比较热嘅，尤其是近年咧就转热啦。咁但系如果你去以前我哋可以疫情之前可以成日去旅行啦，去位于北半球啲嘅地方，我哋中国都好多地方嘅，即系你长江以北嗰啲啦，咁就好容易咧会睇到好多好靓嘅景色，因为啲枫叶啦，或者啲树叶变黄啊、变金啊、变红啊，哇，真系靓到真系唔知点算。咁啊，而家啦啱晒啦，个个都中意打卡，带住个靓嘅相机去就。电话去就搞掂，咁当然亦都可以飞去日本啦，喺日本睇风咧都好出名嘅。不过如果我以前咧都惯一年点都会有啲秋天嘅时间咧喺外国，最容易睇到就系加拿大啦，因为佢属于即系北半球北啲嘅地方。美国嗰啲北部嗰啲东岸嗰边咧都好多枫叶，非常靓。当然如果你去欧洲咯。除了看树看枫叶之外，那种气氛情怀更加浪漫。我讲的是法国，来自一首法国的歌曲改编的全世界知名的歌，就叫做一叶知秋。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h, in a song.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will start to fall.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 I'll hear oh, in a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Start to fall. 如果讲一啲世界级流行咗超过半个世纪嘅歌，如果选十首咧，呢就一定系其中一首嚟嘅。 好多文都有，当然有法文，但是英文是最流行，好多好多，差不多所有的超级老牌歌手或者经典歌手都一定翻唱过这一首叫做秋叶，一叶知秋 Autumn Leaves， 一路唱了几首都是红叶、秋叶的歌了，我们即每逢秋天我们都会很想好多秋意非常浓的歌曲啱晒今日的 mood。 其实秋天每年都有的，我们欣然迎接它，出年又来过的了。有首歌是黄露仪唱的国语版，但我哋广东版呢就同秋天融合咗。叶倩文一首叫做《秋去秋来》嘅歌，系啊，好似见到一块秋叶飘紧落嚟噃。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请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虽，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退堂，当世界再没秋季再说，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光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 才跟你可重聚。

the second game. Then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ords like when you're older must appease him.And promises of someday make his dreams.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16 springs and 16 summers gone now Cartwheels turn to carwheels Through the town And they tell himTake your 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ill you drag your feet to slow the cycles down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So the years went by and now the boy is 20. Though his dreams have lost some grandeur common true.There'll be new dreams, maybe better dreams and plenty Before the last revolving year is through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是啊，我哋一年四季好似歌咁讲 ，and the seasons go round and round， 好似个旋转木马一样。来来回回一年复一年春夏秋冬秋来秋去今日的主题秋天秋天起的时候我们有这一首 Circle Game 当年听 Anders Chan 唱的时候我就唱着这一首日本歌当然在学校了一度啊打你摸他的一度里打比你的的人は誰もふるさとを売り買える ちょっぴり寂しくて売り買え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人生につまずいて 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 話しの枯れ葉舞う冬の道で船悲しの取れ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いて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だる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恋をした切なさに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だ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振り返らずただ一人一歩ずつ振り返らず泣かないで歩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だ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叫做卡姐，今日咧多谢阿 Vince 同埋阿乔咧用另外一种形式，随着呢个秋天嘅秋风一路送爽，当年嘅一首日本民谣啊，唱足一世噶啦，唱到而家依然未厌啊，依然想听。我想听嘅系呢一首叫做《听风》。 平衡安静 醒，要重拾半点清醒，为昨天情再度提起劲。 好听嘅呢首新歌嚟噶， 都几新下嘅，应该都系呢几年嘅事啦。 系啊， 因为讲个歌手，你就知点解会新啦，因为佢叫林家谦。 系啊，而家系非常之新鲜流行嘅一位创作人兼歌手，叫做听风。咁啊，呢一阵风咧有排吹嘅，因为佢嘅作品都好清新，好可听度好高吓，好似秋风一样。听风，讲起呢啲喺秋天嘅时候刮起嘅风咧，有啲成日有啲怀念嘅感觉，所以好多歌咧都关于秋意啊，怀缅即系过去嘅故人啊等等。咁啊，真系会令到我谂起喺我哋而家电台唱紧歌啦。在隔离街广播道的某一个单位，当年有我们有位好朋友在这里住，他都离开了我们都若干年了，突然间都会怀念他，因为他唱的歌当然有，但是写的歌更加少。他的兄弟许冠杰也都有再唱他这首作品，原本呢就是我们怀念的这位故人许冠英阿英的一首作曲作词的歌，很容易深入我们的心间的一首，叫做《无情夜冷风》。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含泪对孤灯，痴心藏恨中，情缘如雾散，恋爱多变幻，独念往日情，凄算透心间，怀人空悲叹，仰望心冷淡，月夜暗自叹，伤心满泪眼。无情夜冷风，忆往日情衷，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独念往日情， 砌船头心间，怀人空悲叹，仰望心冷淡，月夜暗自叹，伤心满泪眼，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泪对孤灯，痴心错恨中，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 许冠英嘅。许冠英的词都是他作曲填词的，当日我们往日的老朋友许冠英的歌《无情夜冷风》。在这个时间风会继续吹，不过现在秋天起，秋北风会开始多了， 现在就应该不是叫台风，很多都是季候风。 季候风又未必成为台风嘅， 系啦系啦系啦，冇咁强嘅风啦。 王菲嘅歌， 明明还说分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竟一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变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凶，仿佛世上一切也像消失所踪。你是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在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情动？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极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凶，仿佛世上一切也竟消失索中。这冷冷的风终于想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空，风不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手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曾经接种两针伏必泰疫苗的38岁外佣，日前在酒店检疫之后，确诊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政府发言人话，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上个月27号在美国化验所抽取血液样本，经当地化验所送往香港，并且由柏立医学化验所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他对新冠病毒抗体呈阳性。食物及卫生局已经提醒所有认可进行抗体测试的私营化验所，不能够接受从香港以外抽取的血液样本进行化验。当局正继续跟进个案，不排除采取其他行动。发言人又说，患者是和雇主以及雇主的女儿一同回香港，和住家人已经被列为紧密接触者。政府公布，截至晚上八点的过去24小时，共有大约55,300人接种新冠疫苗，大约11,700人预约了接种时间。当局已为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人士接种超过663万剂疫苗，当中有近373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超过290万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另外，寻日有9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2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私人消费开支经历1.5年的萎缩，自年初开始持续改善，预期今个星期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将会由现时的5.5%的水平进一步回落。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私人消费开支继第一季增长2.1%之后，上一季进一步增长至到上一季进一步增长6.8%。随着消费券的效应在8月开始呈现，相信将会进一步拉动私人消费增长。参考过往数据，当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就业市场亦会相应好转。陈茂波又说，本港经济持续改善，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强韧，因此将今年全年增长预测由原来的 3.5% 至 5.5% 上调至 5.5% 至 6.5%。相信下半年经济应该继续有改善空间，但动力仍然要看未来几个月本地和世界各地的防疫控疫情况。马来西亚传媒引述首相处部长礼端报道，总理穆希丁最快可能在明天辞职。报道说，穆希丁将会在明天觐见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外界估计他可能会提交辞呈。总理办公室至今未有回应。

分日落美景，没落在半山，月亮照高原。黄昏日落逝去了像情缘，谁人梦已断。黄昏外貌壮观，独恨是太短，一息间跑去多么远。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回忆尽是美景，夜静问句天，月在那方圆。回忆尽在念过去话从前，人人未厌倦。回忆若是痛楚，独恨是太短，最想起令人多凄怨。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尽在念过去话从前，人人未厌倦。黄昏日落美景，没落在半山，最想起令人多凄怨。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 不敢。 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变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 我所思 心中有秋意。 小说封闭曲独奏，想起你我在秋季的街角分手，每次泪落点点眼角，如梦想眼伸出双手，化一生探索，问情意多做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愁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批对思念仍未够，过后仍是愁，常记起中某个从头再看你欣赏的好一本著作，年数多久叫做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愁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想再停留，一对对思念仍未够，过后仍是愁，常记起念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又如木偶，你知否？ 索的时候，随风